尼日利亚全国金热成金正乐者研究委员会网站近日载文指出，朝鲜是个核强国，拥有高度的核攻击能力，并强调美国要正视朝鲜的实力和意志。